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穿上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榜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至正14年8月15这一天，大妖这个举子也都进完了，就听见五科场正门那有人挺大的嗓子喊了一声：“掩门！”不知道打打打打打打打，五科场的大门是紧紧的关闭。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见一阵大乱，奏起军中得胜大药，天下的举子闪关桥，闹了半天，太师脱脱也令出才，大丞相萨公率领文武百官来到五科场，文官在东，武将在西，纷纷赶奔观武楼。人们这阵是一阵的骚动，交头接耳，来了来了，看见没？那白胡子老头就是脱脱，那黑脸的三角眼睛，那就是萨顿。有很多人认识，指手画脚。文武官员排班站立好了，就听见禁鞭3声响，奏起丹陛大药。元顺帝升坐观武楼，这元顺帝今年40挂0的年纪，头上戴着7星汉宝金冠，身穿8团龙的黄马褂，向下挂着素珠，4开气的袍子，在众人保护之下登坐宝位。吴大海他们离着比较远，看不真切，就发现那个元顺帝是个白脸膛、大脸蛋子、两撇燕尾胡，因为他是皇帝陛下养尊处优，可这家真是神圣不可侵犯，那个嘴撇着。文官武将山呼万岁之后，有人传下旨意，众举子朝见天子，不想给他磕头也没办法，大家甩凳下马给元顺帝磕了3头，这算行了天下的君臣大礼。每个人然后上了马，要等的时间不大，可能元顺帝休息过来了，就听见3声炮响，坨坨老太师飞身杀马，赶奔五科场，背后带着金甲武士足有500余人，每人手中拿着长枪大刀，围着五科场先转了那么3圈，一色都是马队， 是干什么？这叫示威啊，也是开场仪式。当老坨坨的马走到安徽七角的前边，哥几个定睛观瞧，光听见我坨坨的名儿，没见过。今天这么一看，看老坨坨的意思，足能有60岁开外，面如银盆，皱纹堆垒，是须眉洁白啊，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子金盔，三叉戟顶，鹿皮的捞海带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二龙斗宝黄金马镫，身上披着9吞8叉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凤凰裙双折马面，战靴插到套龙的金镫。这坨坨号称四宝大将，头顶珍珠夜明盔，身披防火连珠甲，胯下宝马日月双修，掌中有一口宝刀叫九凤朝梁。这个老坨坨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，那是元顺帝的左膀右臂啊，在镇压农民起义，屠杀天下的老百姓，这老家伙是身先士卒，头一个最狠的。他能不赤胆忠心保元顺帝吗？这回定这毒计就由他参加。天下的举子谁都知道，可虽然恨坨坨，但也赞成他。60挂0的年纪，腰板不塌，真好像去了甲的苍龙没有牙的猛虎一般，耳目放光。围着五科场转了3圈之后，日月双霄宝马停在梅花圈的正中，就见他把宝刀一背，这马前蹄抬起来挺高，打着响鼻，站住了。500位对往左右一分，老坨坨手提宝刀，高声喊喝：“呀！”天下的举子听朕，老夫我名叫野绿楚才坨坨，奉天子明诏，官居朱昭讨兵马大元帅，又颁丞相之职，尔等大概早有耳闻，现在我把夺武状元的条件规矩跟大家简要的讲一讲。本来5年1小考，10年1大考，这叫龙虎之年，因为我们国家太大，需用良将，故此天子下旨赏赐一个恩科，今年是加了个恩科呀，额外的对大家的照顾。去年已颁发旨意通知州府县道，今年众位都来了。什么规矩呢？凡是下场的，不管你的出身贵贱，家里穷富，也不管你什么种族什么信仰，也不管你过去都干些什么，只要你到了燕京，进了五科场，你就算有功，你不白来，最少你也弄个守备当一当。我这下这一宣布，天下举子哗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了，凡是下场的，不管你夺不夺状元，就能当个守备，是吧？ 那守备那比守心强多了，得待着你的。守备是官名，你没听咱那县里有守备官吗？五官之中都是最高的。哎呀，那咱没白来，可不是？停了。有些人呢，官迷心窍，乐的嘴都闭不上了。拖拖积蓄就讲，什么样的人能当状元呢？只要你武艺超群，肚子里有兵书战策，掌中的武器能盖震天下，没人是你的对手。力胜十杰，压盖五科长者，可谓头名武状元。当了武状元之后，赶奔官武楼朝见天子，由天子冒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赠你御酒一杯，然后让你在燕京城夸官三日，封你都招讨兵马副元帅之职，帮着老父统领天下的军兵。第二名就是吴榜眼，这榜眼如果能力胜八杰，压盖五科场，仅次于状元，就是第二名。当了吴榜眼之后，你就算前不正印先锋官五军都提府最高的都督，力胜五杰，仅次于榜眼者，就是探花。你假如要中了五探花，官职也不小，赏赐你为金营殿帅之职，陪王伴驾。前十八名皆封为将军，前360名皆封都督之职。总而言之，凡是下场者，你就不算白来，最末的一名还可以当守备。可有一样，天下的举子要想下场，必须先到官武楼朝见天子，见老父标明挂号，未经允许不准私自下场。有人违背这个条件，是就地处决或者赶出乌克兰，取消你赶考的资格。这老陀陀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话，啪啪啪啪啪，把条件都讲完了。乌克兰是一阵大乱，这个乱是高兴，有不少举子把大嘴一咧，眼泪掉下来。这十年寒窗苦，一举成名时啊，没想到天子这么英明，万岁万万岁啊，在底下喊上了。这时候妥妥宣布完了，回奔官武楼。又过了片刻，就见典事官骑着高头大马，把黄旗往空中一举，众位，现在夺状元正式开始，哪一位下场？又奏取军中的得胜大要。随着要声，举子们议论纷纷，谁先下场，谁先开这第一炮。不过谁也不愿意先下场，人们心里头没底儿，都想开黑眼，在旁边观望观望，看看人家的能耐，衡量衡量自己怎么样。典事官一直喊了第三遍，这才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某家不才，我愿首开其门。在江西的大旗之下飞出一匹大马， 这匹马名叫闪电白龙驹，马鞍桥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绕场一周，赶奔关武楼。等来到楼下，双脚一点灯，跟着把马匹带住，飞身跳起来，戳大戟拴马，正正头盔，抖抖身上的铠甲，提带辽袍是砍奔关武楼上。等他来到上面，这顶上全是官儿，正中央坐的是元顺帝，两旁边宫女太监左右站立呀。典侍官用黄旗指，跪下跪下，跪到这儿。这个人不敢抬头，辽一副跪倒在地，嘣嘣嘣磕了几个响头，然后就说，罪民参见陛下万万岁。元顺帝看了看，免礼，抬起头来，罪民有罪，不敢抬头。既然下场何罪之有？这个人才把头抬起来，元顺帝撂杯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罪名，我姓方，叫方国珍。哦，多大年纪？38岁。哪里人士？江西九江的。很好，既然你头一个下场，首开其门，这就立了一场大功。来人，给方举子立首功一件，如能下场，压盖五科场，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。多谢陛下万万岁。典侍官过来，方举子到老太师这挂号。是是是。方国珍又跪到坨坨太师的面前，根据他的口述，旁边有书记官全都给登了记，可是有人暗地之中到了坨坨的背后，低低的声音，太师，这小子叫方国珍，自立台阳王，天下的反王之中就有他一号，手下有5万多人，杀官夺府，这小子十恶不赦呀。坨坨的眼睛转了转，心里高兴，在我面前跪的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台阳王方国珍，早就是他，没想到你也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，下了五科场，封你官呢？是封，封什么？封你来个断头的平顶侯，要你的脑袋。老陀螺心里是这么想，嘴不能说呀。方国珍在，下场去吧。愿你好自为之，压盖五个场，得头名状元。借老太师的吉言，把方国珍热的从关武楼上下来，把马的肚带连襟几口，一伸手把马的丝缰解开，抄起画杆瞄金戟，这飞身上马，砍奔梅花圈。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再看方国珍马到梅花圈正中，先围着梅花圈里头转了几圈，高声喊喝，天下的举子听啊， 在下我姓方，叫方国珍。哪位英雄愿意下场跟我当场比武较量？哪一位？我咱们好几万人呢，我就请不来一个陪我的吗？大家要都不言语，我可就是逃名无状了。有没有不怕死的？这话可不好听啊，就激怒了乱石山磕头的各位弟兄。胡子还把眼珠子一瞪，呵，姓方的，你口气也太大，在我下场会有一马。胡子海催马腰枪，刚要下场，被磕头的大哥武殿章给拦住了。等一等，二弟且慢，哥们，你看姓方这小子多猖狂，我非把他捅了不可。不，二弟你不要急躁，我们还是看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吧。你忘了那句话吗？吹牛不犯法。哎，咱们弟兄先瞅瞅究竟什么人能胜得了他，究竟他有多大的能耐，实在不行咱们再下场不迟。吴大爷反来覆去这么一劝，胡子海这火才压下去。哎，唐帝君正在说话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姓方的，不要猖狂撒野，谋家到了。在安徽的七角之下飞出一匹战马，赶奔关武楼。来到楼上标明挂号之后，又赶奔梅花圈来见方国珍。方国珍一看面前有一员彪形大汉，这家剑客平顶身高一丈挂零，肩宽背后膀炸腰圆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皂罗袍。往这人脸上一瞅，面如晚霞，红扑扑的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大环眼，宽鼻子，粘鼻嘴，看年纪也就在25、26岁。胯下青鬃马，掌中拖着一条五谷烈烟鹩，这玩意跟那叉一样，叉是3个齿儿，它是5个齿儿。那叉苗子锃明刷亮，叉盘子擦亮缩响，不认识。方国珍用画杆描金戟一指：哎，朋友，报名在战，你是谁呀？姓方啊，不认识我，我是安徽人呢，姓姚，我叫姚猛。我说方国珍，是方才你的口气啊太大了，本来我不想跟你动手，我听你说话太狂，我教训教训你。说实话，这飞沙将军前后把一合，哗就要下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我在梦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